知不觉又徘徊在从前，秋风悄悄地呼唤，听来尽是孤单，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，行走寂寞般跟着飘进灰暗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无望的空谈，一声声清淡，回忆加不淡，怎么摆脱纠缠？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有你在我身旁。我不问不问，也许好过一点，被遗憾关在房间，挣扎只是拖延，深深的倾谈，回忆扯不断，怎么摆脱纠缠？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飞翔在灿烂的星光，找不到方向，望彩虹天堂，有你说的爱在用幸福触摸忧伤，两个人相守直到白发苍苍，自由的飞翔有你在我身旁。

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 的天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